在拍摄卡萨布兰卡时，导演对英格丽褒曼的打光是极为用心的，据说他最美的角度是1/3的侧脸，所以电影里的光总是从褒曼的后方照过来，让他的头发镶着一道光晕。人物特写的时候，眼部的给光让褒曼的眼睛闪闪发亮。当他来到酒馆与李克在 As Time Goes By 歌声中相遇的那一个抬头，眼中带着泪光是极为动人的。来到摩洛哥，自然少不了玫瑰花的相伴。上帝在这里给自己建造了一个玫瑰园，这里就是凯拉姆贡纳小镇。在伯伯尔人的口中，摩洛哥是上帝的故乡的意思，这里拥有现实与乌托邦的双重魅力。凯拉姆贡纳也叫做玫瑰谷，每年的5-6月的时候，整个山谷从拂晓开始就开始飘荡玫瑰的芬芳了，犹如来自上帝花园的味道。为了庆祝每年的玫瑰大丰收，每年5月呢，这里还会举行玫瑰节。这个时候的凯拉姆贡纳也会变成一个粉红色的玫瑰海洋。在每年玫瑰盛开的季节，当地盛行喝玫瑰花茶，倒水的时候壶嘴高高抬起，长勺在玻璃杯中均匀搅拌，沏出许多的泡沫，据说这样能够释放玫瑰的清香，喝起来更加觉得花香四溢。而在玫瑰节的盛典上呢，当地的帕帕尔族人会头戴花环，或者是耳边也别着鲜花，跳起热情奔放的民族舞蹈。小镇的集市迎来大批的游客，各种富裕高贵的玫瑰香气喷雾，还有香露、乳液、香水、香膏，一样都不差。纯正的玫瑰精油可是比黄金还要珍贵呢。蒸馏法是提取1公斤的精油要用2000公斤的新鲜玫瑰花瓣。为了制造更好的玫瑰香氛，世界著名的香水大师也都曾被吸引到这里来呢。 Captains of all 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要带领大家深度畅游北非具有魔性的国家摩洛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北非最大的集市。逛过了芬芳的玫瑰市集，再来到北非最繁忙的广场马拉克什。这里有摩洛哥最大的露天市场，它像迷宫一样纵横交错，几乎可以逛一整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马拉克什都是摩洛哥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马拉克什坐落在贯穿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脚下，有南方的珍珠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曾经它的影响力遍及整个西部的穆斯林世界，其中的邦迪阿宫、还有萨阿迪墓，以及很多雄伟的宫殿和亚马埃尔法纳广场，都是当时留下来的非常伟大的建筑遗迹。时尚大师圣罗兰离世的时候，誓死要和他亲爱的小花园在一起。在花园的一个角落里立着一块碑，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简短的墓志铭，就是两个字：安静。这座马约尔花园是20世纪最为神秘的花园之一。花园里有一座通体涂着魅惑蓝色的小别墅，整个园林都围绕着别墅所设计，像仙人掌园、藤蔓长廊、莲花池塘、竹径小林等等。里面的植物是第一代主人马约尔寻遍了世界各地搜罗回来的私人珍藏植物，仅仙人掌具有100多个品种，沙漠和热带植物无疑在这里都是主角了。马约尔花园前后隶属两任主人，第一任主人就是插画师马约尔，用了毕生的精力修建了它，而第二任主人呢，便是圣罗兰，使这座花园名扬天下。现在呢，这座独具魅惑力的小别墅已经改建成为了博尔人博物馆和书店，它已敞开大门迎接世界各地的旅人前来参观。每想你一次，天上便飘落一颗沙粒，从此便形成了撒哈拉。这句话来自三毛。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思念的撒哈拉沙漠。赤红色的撒哈拉沙漠让人感受到了摩洛哥的另一番震撼景象。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沙漠，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给予了非洲一个神奇的惊喜。从菲兹、马拉克什等地都有专门体验壮阔的撒哈拉的当地旅行团，到了摩洛哥，你一定不要错过震撼的撒哈拉。 定 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种蓝色吗？如果想知道答案，那么你一定要在舍夫沙万去找一找，在那里你能找到多少种蓝，世界上就存在多少种蓝。在舍夫沙万，你可以看到天蓝、海蓝、湛蓝、宝蓝等等等等，随着一天中阳光照耀的变化，整个舍夫沙万都会变换出不同的蓝色，而你要做的就是准备好足够的电源，开启疯狂拍照的模式。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摩洛哥的 Ride。摩洛哥 Ride 不是景点，而是摩洛哥旅行中最亮眼的一站。 Ride 呢，指的是摩洛哥旧城区传统的庭院改建成的那种精品酒店，回字形的庭院设计还带有中心花园，一般还会有一个方形的游泳池。来摩洛哥一定要选择一个心仪的 Ride， 这样的旅行才是完美的，才是接地气的。Lyrid Yasmin 是摩洛哥最热门的 Ride 之一，因为它的上镜率、庭院走红于网络，绿植、软踏、泳池、波点瓷砖，无一不让女生心动。Lyrid Yasmin 其实一共只有七间客房，如果你能够幸运的预定成功，这里的日光浴和下午茶绝对值得你留出一个下午来慢慢享用。Leaving me suffocate you, but I wanna be in your heart.

李莲英和几个侍卫在外面听得心惊胆颤，哪来这种功夫？他们面面相觑。他闹不懂眼前这个人是在吹牛还是在说实话。只听那人又说，我听人说，不管是义和团还是红灯照，